咱们再哎，喂，小王，那什么，你别来了啊！ 怎么别来了？ 现在都八点半了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郭启儒先生表演的打电话。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元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，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是《我们出发吧》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谁把星光点亮？谁把彩虹画上？